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周凡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嗯，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啊，我们要和职场的，特别是职场妈妈们啊，聊这样一期话题，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要聊这么一个话题呢？也是源于我们两位听众朋友的信息而引发的。其中一个信息是这么说的啊，说我们家宝宝快1岁了，我刚刚重返职场的时间不长，目前呢还做着以前的工作，一个不大不小的主管。职场妈妈的不易，只有身处其中才会深有体会。怎么样去协调处理好事业和家庭以及亲子的关系呢？我很头疼。第二个问题呢是这样的，我们家孩子1年级了，放暑假，孩子放假了，但我不放假呀，天天吵着让我陪他出去玩，爸爸总出差，我也不能总请假呀，这孩子呀天天吵，天天吵，吵得我都快抑郁了，那以后还会再放寒假暑假的，那可怎么办呢？ 嗯， 这个问题其实 对 很常见是吧？ 对对对，我们家孩子也放假了嘛。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那我就是带着，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给他报个什么夏令营啊、冬令营。那我选择夏令营，那个选择标准就是哪个长报哪个。 这也算是退而求其次的一个办法啊，无奈之举啊，谁不愿意陪着自己的孩子呢？其实说到职场妈妈呀，你我都算是职场妈妈，我们确实觉得啊，职场妈妈的生活真的挺累的。你想，我们一方面要承担家务、照顾老小，另外一方面呢，还得在职场上摸爬滚打，还得冲锋在前。那你想，能够干这样工作的人，那得是3头6臂呀、啊。所以我们经常形容自己像女超人似的。其实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这个职场妈妈呀， 对对对， 有的时候也会羡慕啊，说人家做全职太太呀，做全职妈妈。但是如果真的让我们回归家庭的话呢，好像有点不太甘心、 不愿意， 哎， 不 愿 意。 就 是的， 除了说这个多挣一份工资啊，更多的还是想有自己的生活。 其实真的，当你去做全职妈妈的时候，其实你又会有其他的领域的烦恼。烦恼并不会减少，只是类型不同而已。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大多数职场妈妈的困惑，我们该怎么去平衡家庭、事业还有亲子的关系呢？ 首先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需要去对于妈妈好妈妈的这个标准啊，其实可以降低一点点。因为我有注意到很多的女性做了母亲之后，就很容易把好妈妈的这个角色就很沉重的背在身上，然后会把自己的生命的意义感啊、价值感啊都绑定在这个身份上面。 嗯， 所以就会常常看到他们是在关系中是有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就是很害怕自己怠慢了孩子，或者是 做得不够好，然后就会让自己在做妈妈的这个角色中变得非常的紧绷，非常的疲惫。其实真的是可以给自己松松绑，让自己就做一个及格妈妈就可以了。我经常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有的时候我晚上累了，我都不想给孩子弄东西吃，然后就很简单的叫个外卖呀，然后给他们两块面包，就这么打发了。我一点都没有觉得亏待他们的感觉。 哦，这个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呢？ 他是需要调整的，因为我在我以前，我的妈妈也是经常会给我很多的标准。比方说我记得我生我第一个大女儿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我自己把澡洗完了，然后当时我妈妈就说我，她说你看孩子澡都没有洗你就把自己洗了，把自己搞得这么清爽，孩子脏兮兮的，哪有你这样做妈妈的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害怕自己做不好，因为我也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所以也会先紧着孩子。但是现在的不断的让自己内心更强大，更放松，也更信任孩子，其实就真的是可以调整过来的。 哦，就是说把标尺放低一点。 对，它不是一种纵容自己说啊，我想怎么对孩子就怎么对孩子，不是觉得说好像我就一定要每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个才好，然后我不管是疲惫还是怎么样，我都一定要求自己达到那个标准，这样子真的会很累。而且当你很累的时候，其实对孩子也会很没有耐心。 嗯，因为自己的那种焦虑会转嫁到孩子身上哈。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心态可以自己调整，然后你可能把这个标准降低一点呢，孩子也不会太在意。但是家人呢，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你的先生，他们会不会质疑说啊，你看你这工作之后你都顾不上孩子，连饭都不给孩子做，就弄个面包就打发了。那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怎么去处理这样的关系呢？ 在我们家基本上我先生肯定是不会有这样的质疑的、 那是你管得好。 对呀、不管是团队啊，员工要管理，老板也要管理，当然伴侣也是要管理的。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如果说我的伴侣他对我带孩子，他觉得我怠慢孩子了，那其实我会说、很好啊，你很有标准，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想要对孩子做到这样的标准，那很好啊，你来做就好了嘛。啊，你能做到我一定会觉得特别了不起的，但是你不要用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你有标准你就自己完成，你不能把你的标准强加在我的身上。 这个也是需要跟家人提前去沟通、去协调的，让他们能够理解你这份用意和苦心，是吧？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家里人去责备自己，其实核心还是我们自己心里过不去自己那一关，因为他们的声音其实代表了我们潜意识也认同的声音，所以我们才会很严重的被影响。如果真的你的内心深处完全不认同，其实他们的话并不会对我们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嗯，所以职场妈妈呢，首先要过自己这第一道心理关，就是你不要觉得你事无巨细了就一定是多么多么好，因为你越是这样的话你就会越累。其实越累的话呢，真正回到家里面，你所谓的那个亲子关系未必是真正的应该我们需要的那种亲子关系，你可能那个焦虑啊、那种疲惫啊全都转嫁到孩子身上了。 而且那个内在会有一种很巨大的牺牲感，那种牺牲感就是啊，你看看我为了你我多累啊，多辛苦啊，我都付出了多少呀，然后你就会对孩子如果有些时候达不到你的期待，你就会没有包容力，因为你会觉得我已经为你，我能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为什么我这么小的一个要求跟标准你就达不到呢？然后就会很容易对孩子有这种愤怒。 对，所以职场妈妈如果打算重返职场，又希望在职场有一番作为的话呢，首先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态，可以适当的放松一点。其实你放松了，孩子也放松，家里也就都放松了。这是在家庭当中啊。那我们回到工作上，如果按照你刚才对于家庭的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重返职场的这些妈妈们，对于工作来讲也没有必要那么高要求，严要求自己了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对自己有要求其实是不是坏事，因为有要求我们才会成长，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 是把这种要求和自己的人生价值绑定在一起。比方说我们内心深处有很多的低自我价值感，然后会有这种自卑，然后我们进入职场之后我们就会很惶恐，然后就会无意识的去跟自己身边的同事去比，然后我们那个时候的有要求它其实是基于恐惧，基于害怕自己被淘汰，害怕跟不上，适应不了，然后基于那种恐惧而产生的要求。这种要求它其实并不是一种正向的动力，而是会让我们觉得很沉重，然后很焦虑。其实你可以对自己有要求，我希望我自己做得更好，然后下一次比上一次做得更好，然后能够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去挑战一些自己过去没有尝试过的不熟悉的东西，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过程它不是把自己内心的这种低自我价值感和焦虑感投射在工作上当中，然后试图用工作上的一些成果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那这种方式的话，你会发现无论你做到什么职位上，无论你怎么努力，你的内心的空洞其实依然都没有办法被填补好，因为代替品就是代替品，它永远也不可能变成正品。 嗯，就是不管我们在面对家庭还是说面对自己工作的时候，这个标准啊，不要老去跟别人比，要跟自己比， 对， 量力而行。你快乐所以我才快乐呢，是吧？今天的这个关于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家庭事业关系啊，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我们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啊，都是我们的职场妈妈提出来的。这位职场妈妈呢，首先还处在一个纠结的状态当中，她是生完宝宝，宝宝目前呢快一周了，她在纠结要不要重返职场。 你看他纠结的点是什么？你看，其实我们纠结无非就是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担心我们回到职场之后我们适应不了，干不好，这是担心自己搞不定，这是一个点。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担心自己工作了之后孩子就是照顾会有心无力啊，或者孩子交给别人照顾会放心不了，那可能大概就是这两个方向。所以其实纠结的核心哈，还是内心的力量感不够。内心的力量感不够呢，就没有办法同时去 hold 住不同类型的事情，然后就总会有那种顾此失彼的感觉，所以才会有纠结。其实核心还是力量感不强。那当然大家就会去问了，说那我怎么让力量感变强呢？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力量感它不是说出来的，它是在我们生活中不断的去尝试，去行动，慢慢的去体验到做出来的。所以与其纠结，还不如就先开始。 做着做着你当然也会碰到挑战和困难，但是其实你真实遇到挑战和困难的时候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吓人，你自己啥也不做的时候你自己在那想，你可以想出无限恐惧的挑战和困难，那个困难你永远也打不败，因为它是你想出来的。 对。 但是你做的时候，你遇到什么你就接嘛，接了你就成长了嘛，你就过去了嘛。 没错，好多事情都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吓唬出来的哈，空想出来的假想敌哈。 是的。 那这位妈妈呀，她也在纠结，她纠结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她的情况不一样，因为她生了第二个宝宝。她说我生完第一个宝宝之后呢，很快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也还挺适应的，后来呢又要了第二个宝宝，这第二个之后我就真纠结了，我是到底回家做全职妈妈，还是说重返我很热爱的职场呢，还很热爱这个工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就是放下你热爱的工作回去做，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心里一定是会有那种失衡的感觉的， 委屈哈、 对对对，一定会有委屈和这种牺牲感，然后这种感觉孩子乖啊顺利啊家人理解还好，那万一有一点家人不理解，孩子有一点不听话，那个心里的那种委屈就会特别大，最后这种能量这种情绪都会释放到其他人身上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职场的女性或者说职场的妈妈，源于这样或那样的顾虑和纠结啊，还是因为就是过去的那种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好像照顾孩子更多的应该是女性应尽的职责，你们应该应当应分的事儿。尤其现在啊，咱们又开放二孩政策了，好多职场女性都陷入那种我到底是生就是生娃的生，我还是生、升职的生，就是特别两难。但实际上在网上做的一个统计之后就发现，就是70%的妈妈，70%的妈妈其实是不太愿意在家做全职妈妈的，她们还是愿意能够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呢确实又没有办法，尤其是俩娃的。 好，那这个里面首先是这样的，就是在我看来哈，爸爸其实真的是完全可以承担养育孩子一半甚至是超过一半的工作的，在我看来完全是可以的啊，但是一个好爸爸的养成其实是需要妈妈参与的，就是很多时候家里会发现说，哎，有那种丧偶式养育啊，或者是什么这种其实跟妈妈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很多时候妈妈她自己有那种对于爸爸的不信任，她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有很多的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控制，然后她自己希望说从妈妈这个角色中体验到她的价值感，所以她会无意识的去抬高自己或者是贬低爸爸养孩子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方法，然后慢慢的这个爸爸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觉得挫败，然后自己也觉得自己确实干不好，不适合，没有妈妈做得好，然后他就会越来越往后退。对，然后妈妈就会承担的越来越多，然后一边承担一边说，哎，你看你啥也干不好，你看这些事儿都让我来干啊，你看没有我这家怎么办，一边干着一边享受着这种家里没我不行的感觉，但是又很辛苦很疲惫，但是这个其实是自己搞出来的，就是你自己需要让你的家人包括让自己明白说，这家里不是没我不行，这家里没我好好的呢，但是你能不能承担这种感觉，其实很多的妈妈她自己有那种说我需要被孩子被家人需要的感觉，她自己通过承担很多很多的事情让自己变得很重要，但她自己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然后她的其他的家里人也确实觉得，哎呀，这个妈妈带的好呀，最后她就真正的让自己变成了这个家里干活最多然后带孩子最多的那个人。其实爸爸完全可以多去承担，像我们家的爸爸就是经常就是陪孩子，然后我一出差出几个星期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有个过程的，就刚开始爸爸一定是带孩子，可能你真的好多地方都看不顺眼，你都觉得哎，怎么洗个澡就洗成这样了呢，怎么给他换个衣服或者是怎么样就这样了呢，但是你就要允许，然后让他去做成那个结果，然后你也要闭住嘴巴不要说什么，还得夸然后慢慢的真的你就会发现，哎，爸爸其实会越干越好，而且爸爸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拿到成就感和价值感，然后他也会找回自己在爸爸这个角色上的信心 啊。超级奶爸养成记其实是靠超人妈妈培养出来的，是吧？ 绝对的绝对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两个人夫妻二人同在职场不分伯仲， 都很精英，都很棒，工作都很忙，这个时候可能爸爸即便是愿意，他也没有时间精力去腾出手来更多的参与孩子的照顾，那么妈妈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个美好的工作的锦绣前程，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那这种情况上的话有两种方式哈，就是第一个就是外包。外包就是对对对，就是因为你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种阿姨呀、啊、价位从1000多的、2000多的、5000多的、6000多的不等，各种级别的，那你可以根据你们自己家的经济情况呀还有各方面的情况综合来去考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需要爸爸妈妈的这种管理能力，包括你能不能信任你们家的阿姨呀、啊、然后有些事情你能不能教他呀、啊、然后能不能包容他呀、啊、就跟管理团队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好的阿姨也是自己调教出来的，你不可能期待说哎一找了一个阿姨就很完美，然后就满足你所有的期待，我们家也是换了好多个，但是其实是可以解决的，就是通过请阿姨啊，请这种钟点工啊，都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你做了那样的选择，你就要允许别人犯错，因为所有的妈妈都会认为自己做的是最好的，但如果说你真的不能亲自参与的话，你就要允许帮你的人犯错，或者说目前还做不到你所达到的那个要求，慢慢来， 对， 得宽容，得包容。 对，而且很多妈妈她会有焦虑感，她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保姆或者是爷爷奶奶如果她用那种错误的方式对待孩子，会不会这个孩子对她的性格会很有影响啊，会把她给惯坏呀、啊、会不会就她的整个人生的这个人格就有这种负面的烙印啊，其实不会的，其实这个孩子他会自动的去跟随家庭中能量最高的那个人，所以其实如果爸爸妈妈的状态很好很稳定，即使偶尔保姆或者是爷爷奶奶用一些这种哄骗呐、啊，或者是过度的溺爱没有边界的方式对待孩子，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因为孩子他都是看菜下饭的，对，然后他有这样的灵活性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他回到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他还是知道分寸就可以了。 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啊。那除了这个担心之外啊，还有一部分职场妈妈担心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自己照顾不了孩子，那托别人去照顾，她担心就是说因为陪孩子的时间少了，那孩子会不会跟我疏远，这种亲子的这种关系，她担心的是这个。 其实陪伴孩子不是用时间怼出来的，是陪伴的品质决定你跟孩子的关系。你看其实有好多全职妈妈一天24小时都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状态很差，很疲惫，很烦躁，那孩子就是跟他们关系不好，虽然孩子一方面很依赖他，但是又很嫌弃他，所以其实不是说跟孩子时间越长越好。你看其实我工作也很忙，我平均来讲的话加上周末，偶尔周末我也有课，有的时候没课陪他们，那我可能一天陪他们的时间也就是2个多小时，但是孩子跟我还是永远都是家里最亲的那个。是因为孩子会觉得说妈妈永远是那个最懂我的，最理解我的，然后心是贴得最近的，然后妈妈陪伴我的时候永远都是最专注的，最稳定的，不会一下子好好的突然就抱起来啊，或者是人陪着我但是又不停的在，或者是玩手机啊，或者是不停的教育我说哎坐直一点，或者是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就很多父母就是要么不陪，一陪就是各种挑刺儿，其实这种陪伴还不如不陪伴。 哦，其实陪伴的那个时间长短啊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个质量，就是你在陪的那个时间段那个质量特别重要。 对对。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那么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关于职场妈妈在职场当中以及家庭当中的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将继续请周凡老师呢为我们解答。好，一会儿见。 在一无所有的黑夜里孤独难以，也许一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需要距离，人从出生那天各自独立，然后用声音眼神相联系，所谓爱只是互相存在的定义，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方式继续爱你，就

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家庭关系教练周凡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以及亲子的关系。那么说到这个话题啊，应该是现在很多职场妈妈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他们也会通过一些培训啊，或者是读一些书呀，看一些心理课程呢，来调整自己这样的心态。那即便是通过了这些文字方面的教育之外呢，可能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比如说下面这个问题啊，就特别常见。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说我特别委屈。怎么委屈呢？早晨匆匆忙忙把孩子送去幼儿园，赶到工作岗位的时候呢，因为堵车偶尔会迟到，老板就会说你，甚至会扣你奖金。我特别委屈，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抱怨。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平衡自己。这种情况挺常见的，现在这个城市路况是吧，这难免堵车，送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小的孩子，送到门口的时候再腻了一会儿，保不齐就会迟到。你又不能说为了这个事儿特别特别早让孩子起来，也不合适哈。 这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老板啊、员工啊、伴侣都是可以管理的，因为其实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其实是我们可以来教的。那像这样的老板，就是你其实完全是可以很郑重的去跟他谈一下的，就是告诉老板你的实际情况，就是我确实是要送孩子，那我尽可能的保证准时，但是确实是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会有迟到，那我尽量的保证这个时间是在20分钟或者是在30分钟的区间之内，那我希望老板你能在这个阶段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时间段。而且我就是当你这样每次这样去扣的时候，其实真的会让人很挫败，然后也会让我觉得挺委屈的，然后其实也挺影响我的工作状态的。所以我是希望说老板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时间，然后调整好状态，我也会在公司去表现得更好，更好的去完成工作。其实这些是可以跟老板去谈的，而不是说只是心里生闷气。因为其实老板他并不是说 我就是想扣你工资。我相信没有这样的老板，老板他其实无非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他希望说你能够遵守规定，然后不要把其他同事带坏了，然后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是有想要树立他的权威，或者是他认为说你的这个迟到会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如果你告诉你的老板这个确实是特殊情况，然后甚至是你能够去给我一个这样的小的框架让我把这一段时间过去的话，其实同事反倒会觉得这个公司很人性化，他并不会有这种大家会仿效的这种感觉。 嗯， 跟老板也可以讲情讲理的嘛，对不对？ 对。 但是关键是很多人他不好意思，或者是他不敢这样去跟老板谈，他光想想要跟老板聊这些，他都已经吓得不行了。 好吧，我觉得如果说真的碰到这样一位通情达理的很人性化的老板还算是好，但是呢确实有很多老板他可能出于各种原因啊，毕竟公司里那么多女性，那么多妈妈，她允许了这个，还有下一个，下一个完之后还有再下一个，她没有办法管理，这个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而且确实我们应该能够明白这一点，就是单位对于员工的要求啊，它是要求你全身心投入的，没有人因为你是妈妈而去同情你，而去减少你的工作量。所以作为我们职场女性，职场妈妈来讲，就是首先你不要抱怨，因为抱怨是没有用的，还是应该从自身做起。比如说你做一些调整，是吧，你就早起10分钟，或者说选择一个什么更合适的路线，因为这个时候 或者是哪怕不行换个幼儿园，换个近一点的幼儿园，或者是很多方法，我觉得其实都是可以。 因为你越是抱怨的话呢，越会让人觉得你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工作质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自己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平和坚强，反正抱怨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实在是如果老板真的谈不通，他就是有像你刚刚说的啊，就是他确实是有他的管理的顾虑，那扣就扣嘛，我就根据公司的规定，我一个月我就准备好500块钱就让你扣就好了嘛。 对， 就也没啥可以需要一定要特委屈的，因为他也不是说我就是针对你，他就是他的公司规定，那你就确实违反了规定，这个老板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权限，或者是没有办法去给你通融，那他做不到你也就理解，然后就扣嘛，然后我该干啥干嘛嘛， 不要对老板要求太高，也别对自己要求太高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源于自己，就是到底你想要什么。如果说我们想家庭工作都兼顾的话，那势必有一个会轻一点，有一个会重一点，那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说我更关注的是家庭这边，孩子这边，那工作这边你就可以稍微的放一放，我可以减少工作量嘛，是不是，我可以少挣一点钱嘛。如果说我更多的是想在职场这边发挥我的能量，那你家庭这边可能就是会缺失一些东西。因为尤其是在刚刚返回职场的女性，她很难做到完美，那么尽善尽美，除非我们有后面有强大的家人在帮你撑着。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特别是我就是想讲，就是你的我们称之为叫做支撑系统，就是你的关系伴侣啊，家里的父母呀，包括请的这个阿姨呀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有意识的去提前就要去做一些建设的，而不是说等到你工作了以后才想起来。那当然这个平常处理关系的能力就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了，你平常能不能把这些能力处理好，然后跟伴侣的关系啊，包括跟阿姨的关系啊等等都能处理好，然后你就会发现关键时候这些人是可以顶得上。但是如果过去的这个部分没有处理好的话，这个时候就会有那种特别的孤单然后无助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给出，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内心也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解决好，然后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从关系中观察自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需要我们的职场妈妈多多锻炼自个儿的这种平衡能力，就是你要学会这种平衡，即便是挨刺儿的时候呢，也要忍住，总有好的那一天，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些问题呢，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我们职场当中啊，爸妈都很忙，然后每天8小时上班，出去路上用的时间之后呢，很多职场妈妈回到家里还要做饭、洗衣、收拾、买东西，哪一样都是需要费时费力的。那么闲下来，我们说夫妻这种沟通很重要，但是剩下来的时间呢，首先是所剩无几，还有呢就是你根本没有精力再去说话了。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势必会影响夫妻关系， 而且有可能会伤害到家庭，这也是很多职场妈妈的弊端所在。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去做呢？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呢？ 这个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去经营的，因为很多的中国的女性哈、啊、当她们做了妈妈之后，她们就会很自然的把她们的注意力偏移到妈妈的这个角色上，而忘记了妻子的这个角色，所以基本上是60%甚至是70-80%的注意力都给到了孩子，然后很少的一部分留给自己的先生，留给自己的伴侣。但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家庭结构。在我们心理学上来讲的话，亲密关系永远是要优先于亲子关系的，就是说如果要画一个比例值的话，亲密关系应该是51%，亲子关系应该是49%。所以其实一定要有意识的，就是说哎，我每个星期我留个半天跟自己的伴侣出去约个会，然后有你们俩独处的时间，这个是要很有意识的去把这个时间安排出来。你看像那个扎克伯格和他的太太，你看那么忙，他们都会有这种约定，说每个星期都要有一点是属于自己的时间，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公司的老板就是属于这两个人的时间。所以这个是要有意识的去经营的甚至是很多更严重的，就是孩子老了之后就分床睡，就是爸爸妈妈分床睡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要命的，就是你分着分着慢慢的真的就那个感情就会越来越淡，这个其实都很不好。 所以可以化零为整嘛，就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比如说上班的中午休息时间呀，你打个电话呀，什么发个微信呐、啊，弄个小表情啊，偶尔的时候来个小礼物啊，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增进夫妻感情的，未必非要说我们坐在那儿说多少多少话。 对对对，包括就是可能就是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哪天晚上两个人一起出去在外面吃顿饭，然后把孩子请老人帮忙照顾几个小时，我相信如果你不是很长时间让家里老人帮忙看几个小时，应该问题都是不大的。然后两个人出去腻歪其实都是挺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妈妈之所以还能够提到这样的问题啊，说明她还有这个意识，只要这个意识在的话就应该没问题。就怕很多妈妈是时间久了之后吧，就连这种意识都没了，就老公好像就像一个摆设一样。 对，那好危险的。我很多的这种夫妻关系问题的个案都是这种状况，就把老公都压根儿就给忘了， 就没有存在感哈。 对对，就是功能性的，就是孩子爸，然后突然有一天家里就出大事了，然后才五雷轰顶，然后才发现说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那个时候其实就代价就很大了嘛。 所以一家三口啊，就还是一家几口，就觉得每一口人都应该让他自己在这个家庭当中有自己的那个存在感，就是我是这一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哪怕可能目前我这个角色可能要承担的内容要小一些，但是我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有很多妈妈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把这个爸爸忽略掉，就是想起来的时候才拿来用一用，这个时候时间长了的话 对 确实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下面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孩子问了他一个问题，说妈妈你是更爱我还是更爱爸爸？孩子一问我吧，我就懵了，我说更爱孩子呢我觉得亏待先生，我说更爱先生的话呢我怕孩子不乐意 啊，那我肯定就会说我对你的爱和对爸爸的爱是一样的咯。 说一样爱肯定是一个很中性的回答哈，但是回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夫妻关系应该更优于亲子关系，那嘴上可以这么说但实际行动上呢？ 在孩子小的时候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作为他的照顾者和监护人，那他很需要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会去更多的履行我是妈妈照顾者的这个部分。但是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他对我的依赖越来越少，他有更多的社交圈，那我一定会抽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回到我的先生这里，然后即使是在早期我也会多去邀请我的先生一起去来照顾孩子。就我们可以这样来打比方啊，当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跟你的先生一起照顾孩子，就有点像你们俩像是一个搭档，那把孩子养孩子作为一个项目来干合伙人哈。那当我们是合伙人一起来共同完成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了一种新的亲密关系。它是另外一种和情人夫妻不同的亲密关系，它有像战友、像搭档、像合伙人。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很亲密的，只是它的类型略微有点不同。 即使我们在共同养育孩子，我们也可以是很亲密的伙伴或者是搭档，其实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冲突的。 我觉得这位妈妈她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给点个赞，就是她很在乎孩子，很尊重孩子的每一个问题，不想糊弄他。 对， 可能大多数妈妈面对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会回答啊我都爱你们俩，我都爱，或者说啊我更爱你宝宝，但其实她没有告诉她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觉得很重要。 对，而且这个妈妈她很有意识，就是她知道说我不能对孩子说我只爱你，因为这样子她知道丈夫的位置很重要，所以她没有这样说，怕孩子可能会有失落啊或怎么样，她就没有说我更爱爸爸。所以这个妈妈她其实是很有这种平衡意识的，她只是可能不太确定她如何去跟孩子说我都爱都喜欢，她怕给不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让孩子满意。 那如果换个问题呢，比如说对于在职场上很忙碌的妈妈，平时陪孩子时间不太多的妈妈，孩子问出这样的问题又该怎么回答呢？比如说啊，妈妈你是更爱我还是更爱工作呢？ 好，那如果是我呢，我可能就会告诉孩子说我喜欢工作啊，是因为我喜欢在工作时自己的样子，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特别的快乐，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特别有创造力，所以我很喜欢那样的自己，所以我对于那样的自己是很喜欢的。当然我也很爱你，就是我对那样的自己的爱和对你的爱其实是一样的，就好像妈妈不爱自己的话我也给不出爱给你来，所以我一定是对自己首先很爱，然后我才能够很爱你。 但是面对这个问题吧，有很多职场妈妈的回答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是不爱你，但是我必须要去好好工作，否则的话我不能提供给你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不能给你买什么什么样的玩具，不能带你去什么什么样的地方，这样说妥吗？答案很现实哈。 是这样说呢，他其实代表了妈妈现在对待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意识状态，就是对于她来讲工作就只是一个手段或者是途径，为了得到交换更好生活的一个手段，而她本身对工作可能并没有体验到那种工作本身的那种快乐和热情的感觉，所以她这样回答孩子是真实的。那就这样回答呗， 很真实啊。 虽然我在我看来，对，因为虽然在我看来，他确实是，他有他的限制在里面，但是他目前就是这样子的，那你也不能给他一个其他的答案，但是他自己目前没有体验到，他把这个答案学过来说，他也不是他真心想的，说出来这个话语也没有力量，所以那还不如真实的回答。 哦，那你说这样的特别赤裸裸的骨感的真实的回答，会不会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一些比较有点懂事的孩子来说，会对他们造成一些什么其他的压力呢？ 会的，他会有的，就是他其实会让孩子感受到这个生命的沉重感，然后他在更大的层面上，更深的层面上，他其实给了孩子一个关于生活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人就是会有的时候迫不得已的做一些选择啊，就是说他其实在告诉孩子说，有些选择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是生活让我迫不得已做一些选择的，但其实这个并不是生命的真相，这个只是这个妈妈的真相，她目前感受到的就是我迫不得已的在做选择，但其实她是有选择的，她是可以在她的工作中体验到快乐和幸福的，但是因为她自己没有体验到生命的这个层次，所以她也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更高的观点给到孩子，因为他没有体证到嘛，所以他就只能给到孩子这个东西，那这个也是避免不了的，当有一天他自己成长了，他自己更有力量了，他能够为他的每个选择绝对的负责，而且他能够在他的生活中体验到这种自由感，就是没有生活，没有什么东西在逼迫我做选择，每个选择都是我心甘如饴的去做的选择，那等到他体验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才能够给到孩子这个部分，那但当然他这样给到孩子，孩子当然也会在他的生活中体验到这种自由度。 所以说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职场妈妈，就是与其当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问你的时候，你给他编一个什么童话世界，那不如实打实的告诉孩子目前的现状就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告诉他， 对， 这是目前妈妈的现状，不等于说将来你就一定是这样的，也许是一样的，也许是不一样的。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我现在这样跟孩子说会不会就一定是 很糟糕，然后就很害怕。其实你现在就是这样的，真是跟孩子表达，等到一两年两三年之后，你有成长了，你对你的工作更热爱更喜欢了，你真的在工作中体验到了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你那个时候再跟孩子说啊，其实我发现我是喜欢很喜欢我的工作的，我并不觉得做工作是被迫的，做工作的时候我很开心，其实那个时候你再给到孩子，孩子也会再重新被影响的。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成长，其实孩子也是在成长的哈。哎呀，我觉得这个当职场妈妈真不容易，就是自己在那么多的压力情况下，还得考虑到，哎呀，不能让先生有压力啊，不能让什么这个孩子有压力啊，爷爷奶奶也不能压力太大呀，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不能想得这么 太累了哈。 对对对对，这样太累了。其实有的时候该撒娇该求助还是要会求助的，真的就对自己先生说，哎呀不行了，我今天太累了，你帮我弄吧，我今天没办法哄孩子睡觉洗澡了，你帮他们弄，实在太累了，我特别需要你今天帮忙， 我要出去逛街，我要出去潇洒一下，是吧？嗯， 对对对对，我真的最近太累了，我需要半天的时间，你在家里那个，绝对是有必要的。其实学会求助绝对是一种能力的。 嗯，不知道这些刚才的这些问题调一个个儿去问职场爸爸的话，又是一个怎么样的答案呢？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再专门做一期这个职场爸爸的节目啊。 可以 看看职场爸爸该怎么平衡这个心态，怎么去更多的照顾好家庭啊。那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关于职场妈妈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也特别常见，就是很多职场妈妈呀，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呢，又得打拼事业，他们确实很不容易，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心有余力不足，回头一看好像你想收获的事业想收获的亲情都不尽如人意，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好，然后就是会很懊恼地问自己，啊，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去处理好自己的情绪，该怎么迈出下一步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个挺终极的问题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当我们为我们的目标牺牲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们依然没有达成那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自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挺核心的哈。 看似是一个选择题，但是好像没有答案。如果说问我的话，我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我一直都很这个认同，就是生活不应该是在别处的，就是你不能说我是来以牺牲现在，然后来苦哈哈的熬过现在，然后换取一个美好的憧憬的未来，这是不对的。因为其实你根本就不可能拥有未来，你能拥有的只有现在，所以当你现在在将就在煎熬的时候，你就永远在将就在煎熬。所以其实当你在为了未来而去牺牲掉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交易的一个模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每一刻我们都能够在当下就是去遵从于自己，然后敢于去面对自己真正的需要，然后敢于去活出自己的真实的渴望，而不是通过压抑自己然后去换取未来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扩展讲得很具体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是一个很终极的问题，就是当你基于自我证明或者是基于很功利的想要去达到一个目标的时候，其实往往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其实说到关于妈妈这个话题啊，不管是全职妈妈还是职场妈妈，尤其是职场妈妈，她们确实为家庭付出的很多，然后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尽管如此呢，既然你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你就要在内心上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做到自己能够认为可以的就可以了，不要要求太高，权衡好家庭工作亲子的关系，但是同时千万不要忘了照顾好自己。 对，这个一定是重中之重，因为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照顾好，你谁都照顾不好。 嗯，爱自己多一点。 你照顾的人都会，对对对，当你自己是以忽略自己为代价去照顾别人的时候，你周围每一个被你照顾的人都会有沉重的压力感和那种窒息的感觉。 嗯，